以及进入香港本地立法阶段修改本地法例。他指出，中央高度重视，认为如果不是中央主导，而是按以往由特区政府以五部曲启动，是办不成。强调中央非常重视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包括透过学术研究机构召开研讨会，邀请香港各界人士参与。张晓明又说，中央部门在港举行座谈会是一种立法咨询，让全国人大立法之前先走程序，到香港听取意见。他说座谈会共有66场，期间考虑到有部分港人上了年纪，要出席并不容易，因此会登门拜访，共听取超过1000人的意见。英国外相蓝韬文说，中国政府改变香港选举制度将会进一步失信于国际社会。他发表声明说，这个是北京为挖空香港民主辩论空间而采取的最新行动，违背中国作出的承诺，即会进一步破坏外界对中国作为国际社会主要成员履行国际责任和法律义务的信心。另外，蓝韬文接受英国天空新闻访问的时候说，英国希望和中国维持正面关系，但不会牺牲捍卫英国的价值观，包括开放社会、民主和人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今日阳光充沛，下午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28度或者以上。预测本港地区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早晚沿岸有薄雾，日间相当温暖，气温介乎22至29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下星期初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27点，升193点，总成交金额1,545.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46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2点，升12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30.5升2.5，小米集团26.3升1.95，美团329.6升12.4，保利协鑫能源2.52升2.2，盈富基金29.26升1.4，建设银行6.58跌3仙，友邦保险97.5跌2.5，港交所453.2升7.2，中国移动53.05仙升一蚊。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5，英镑10.73，瑞士法郎8.371，澳元5.995，加元6.219，新西兰元5.574，欧元9.263。每百日元对港元7.1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736。日经平均指数报29,921点，升154点。港金现价报16,04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0.88美元，卖出1,731.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啦，暂时收费广场到出比较多车，龙尾接近理工大学湾位。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的管道内，因为之前曾经有坏车，暂时都还是比较多车的。窝打老道上去的龙尾排到映月台，而龙翔道西行上狮隧的车龙就比较长了，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多缓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温思劳街。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朗天路榕苑路来回、沙头角公路鱼塘边去粉岭。最后咧，揸车嘅朋友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嘅6:33，听朝早日出嘅时间系早上嘅6:30。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之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我是风骚快活人的程振鹏，我想将 DHA 的 Keep 住你团火送给各位展翅清健超新星，用你团火继续在你的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啦。 见证一班年轻人勇敢追梦的心路历程，立即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频道收看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 他的名字叫汉 BB， 他是回收，他最乐意、yeah. 回收点子三色咁简单，其他等他话你知，天气玻璃过眼空电池行行都可以， 回收点子三色咁简单，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虽然有部分朋友已经打咗疫苗，不过大家都唔可以掉以轻心噶，要继续保持社交距离，而且大家都要注意，有部分表列处所仍然维持有限度嘅运作，而且堂食时间同埋每台人数都有一定嘅限制。当然，大家都一定要严格遵守限聚令同埋口罩令啦。咁就可以減低病毒入侵嘅機會。而如果你係從事飲食業，就記得一定要安排專職員工負責執台，而且要員工每14日進行一次病毒檢測。防疫措施做得充足，食客食得安心，你做生意又做得安心啦。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星期二啊，骚动音乐 翻嚟，骚动音乐今日劲啦！我哋两个可以用同一组嘅形容词啊，就系因为寻日做咗适量运动，以至于今日不良于行嘅波成同埋严劲啊！ 今日好不良啊，我哋都。 但系其实寻日只系适量运动啦，今日就不良于行，就证明我哋平时系几咁缺乏运动咧。 系啊， 不过呢件事都令我总结咗嘅，真系就系、是、你系运动咗之后，你先知道你需要运动。听落好似好哲学咁样，系咪？但系其实个意思就系、是，即系你唔运动，好似我咁啦。我都话，寻日一个钟嘅运动应该超越咗我2020年全年嘅运动量。 其实我都系。 系咯，咁所以咧，你 keep 住你2020年去到2021年，我都唔喐，唔喐梗系舒服噶。喺 sofa 度揸住包薯片， 睇电视实舒服噶， 几梳干啊！ 系啦，你唔觉得有咩问题噶？直到有一日你需要运动，运动完咗之后，你不禁问自己。你揞住嗰跳到啵啵声嘅心脏，问自己：原来我咁亏啊！我从运动嘅时候真系有呢种感受啦。咁运动完咗之后，嗰个感受就系、是、死啦！原来咁亏啊！我听朝一定爬唔到起身啦。同埋第二件最紧要嘅事情就系、是，以后日常真系要做翻啲运动嘅。如果唔系真系亏到咧，我今年卅岁咋，大佬 已经搞到五十岁咁样样啦。个身体年龄同实质年龄差好远啊！ 两个成日自称咧系咩星期一占最年轻嘅组合啦，但系我哋两个头先行楼梯个样咧。 我必须要讲，就阿琼咧， 八十岁都冇咁慢。 佢先行楼梯上翻去 office 嘅，咁我就紧随其后啦。咁你都隔咗一段时间行噶啦。咁因为我系大髀个位特别酸软啊。 大髀系啊，大髀内侧啊嘛，大髀根部啦，真系。 成只大髀都系咁样样啊。 系啊。 咁所以我 今朝起身嘅时候，我觉得下半身唔系我噶。点解我嘅下半身我会控制唔到佢？ 有一种头先好似三成话讲鬼故嘅状态，我个人醒咗噶，但我啲手脚咧冇力喐唔到啊，咁样你自己提唔起佢啊，咁。 系。 我落床咧，我唔系坐起身落床啊，我系转身碌落去，因为我冇力支撑起嗰个人。提起啲手手脚脚咁样，咁跟住即系楼梯嘅时候，我去洗手间，咁就耷低头慢慢咁样扶住栏杆嗰度，一步一步咁上，上一层之后，我见到琼琪喺度望住我，有一种喘气，因为你要上多一层啊嘛， 系啊， 佢企喺度望住我，我哋互望眼神，唉。明嘅， 好亏啊！真系，同埋咧，因为即系呢啲就系传说当中乳酸积聚啊，系咪真系？ 系， 因为你好耐唔运动，你喐一喐之后有乳酸积聚呢样嘢。你睇我哋两个对呢样嘢陌生到咩咁样？你乳酸积聚嘅时候行楼梯真系一个历练嚟噶。我行半层已经身上身汗啦，系啊？点解我公司冇 lift 嘅？一个感慨呢？ 攰咁样。 系啦，咁于是乎咧，头先我同波神喺度讨论。死啦！我哋系咪真系冇做过啲对自己人生啊、对自己身体啊有好处嘅一啲嘅活动呢？即系一定系，因为寻日嗰个运动都属于系一个任务嚟噶嘛，即系我哋完成嗰个任务，于是乎，即系无论几唔得都好，都要顶硬上嗰种啦。 你当五分钟 keep 住 loop 一个动作啦， 系啦 咁样，咁即系攰嗰种就即时嘅一种负面嘅啦。 系， 咁但系有你系有正面嘅嘢发生喺你身上面噶嘛？ 系啊，今日肠胃好通顺啊，即刻觉得，同埋唔知点解咧，即系虽然我而家身体即系哇腰酸骨痛到不得之了啦，但系我人系好精神噶。但系呢一种精神不足以支撑我去再跑跑跳跳咯，即系我可以喺度同大家倾偈倾好耐啊！ 做翻 office 嘅一啲可能文书嘢坐定定静态啲嘢得嘅咁样， 但系我啲手手脚脚唔可以喐咯。 几好啊！有好嘅转变，其实系一个好嘅动力，话俾你听，你可以开始做运动啦咁。 系啊，所以我今日朝头早一起身即刻 search Ring Fit 加几次， 你咪跳下舞啊！我觉得几好啊，真系。 系啦，于是乎我哋喺度讨论咗，我哋曾经有冇做过一啲对自己身体有益嘅活动咧？我系有噶。我是真的报名学过跳舞的。 我想知道你学跳什么舞。 你正经问啊，不要带着笑啊。 我想知道你曾经学过什么舞啊。 Hip Hop 嚟 ，Hip Hop 啊！ 你听我讲先，嗱，嗰个咧真系唔系嗰啲，即系我曾经同大家讲，我中学跳过啦啦队啦，咁大家都知啦， 系， 同埋即系过去嘅事情就唔会多讲啦。嗰、那个真系我一七一八年嘅时候，突然之间觉得好希望自己，唔好咁懒惰。於是乎就報名去咗參加跳舞班，係真係成人跳舞班嚟噶，唔係係啊！你聽我講啦，嗰、那個即係嗰個 Miss 係真係著住小背心啊，著住嗰啲嘢跨褲，即係總之係跳舞一個 dancer 好標準嘅狀態啦，咁樣咁佢就真係一堂兩個鐘，四十五分鐘嘅呢個熱身。即系个半一个钟头多三个字就会同大家学一个舞步，可能学几个八拍咁样啦。咁然之后几堂加埋一齐就一个完整嘅一个舞咁样啦。 当时佢有冇系一只歌？因为有一种学法就系有某一只流行曲你好中意嘅，咁咪就教嗰只嘅舞蹈。你嗰时系咪有咁噶？ 咁我嗰、那个应该话我嗰间教室咧，佢就唔同老师教唔同嘅嘢嘅。咁我嗰个咧就系教韩文嘅， 系 真系就系 hip hop 同埋好快嗰啲嘅韩团，大家想象到嗰啲嘢啦。 Fantastic baby， 类似啦，你中意啦，你只系停留喺呢个阶段啫嘛，你都系咁啊，咁实不相瞒，我老师学嗰啲我都唔识咁样，但系你见到有啲后生嗰啲女仔咧，系真系好兴奋啊，我最呢只噶， 系啦， 跟住我心，哎呀，咩嚟噶？我想问，咁但系。 系咧呢个老师因为其实嗰个课堂咧应该话唔同老师佢唔同嘅 style 啦。我嗰个老师咧就系45分钟嘅热身，热完之后咧，我哋已经每个人前面有摊水啦。 45分钟热身咁耐噶？ 系热身45分钟，我哋前面已经有摊水啦。 哇！ 即系嗰个摊水就系汗咯，系真系滴汗滴到不得之了啦咁样。咁其实我人生咧嗰两个几月啦，系我就学咗两个几月，系不断挣扎嘅。那个挣扎就系我每一次做完嗰45分钟热身咧，佢会简单，大家可以饮啖水，咁啊抹一抹汗，我哋翻嚟就开始学跳舞啦。我都好想趁嗰个 break 咧偷走。 Miss 啊，我可唔可以走啊？ 因为我真系唔可以同 Miss 讲想静鸡鸡走，因为真系已经好攰啦。人哋嗰个 break 咧，即系可以饮下水啊，倾下偈啊，热下抹下汗啊，我净系负责瞓喺个地板上面，唔使叫醒我啦。你有我喺度瞓到两个钟头课堂完啦，咁样。咁但系嗰阵时咧，真系我觉得系有帮助嘅。例如我勤力咗追巴士，即系因为每一次见到个巴士就嚟走，我脑海入边都话：喂，我而家学紧跳舞啊， 唔 系追巴士都做唔到啊！ 咪咯，我俾医生嚟做咩啊？我而家咁劲，45分钟难我唔到啊！ 我唔系追唔到个巴士啊，就有呢个冲动去追巴士咁样啦。咁但系都未完噶。你知唔知我点解会唔跳啊？即系跳咗两个几月之后唔跳咧？咁因为咧嗰啲跳舞嘅老师啦，我解释真系唔关我事啫。关我事咧，总之系唔关 我 事啦。咁样， 我嚟评你啊，我嚟评你，客观啲。 系啦，我搞个投票啊，咁样。咁话说咧，即系嗰啲嘢，我唔知道大家明唔明。而家跳舞教跳舞啲老师咧，佢如果冇 show， 佢就系一个跳舞老师啦。 系。 如果佢有 show 嘅话，其实佢系帮好多歌手跳演唱会嘅 dancer 嚟噶嘛。 嗯。 咁我个老师都系嘅，佢应该成间学校啲老师都系。咁我个都系嘅。咁佢平时为咗即系有啲学生啊，多啲课堂啊，佢会将咧教跳舞一齐，大家一齐跟佢跳嗰、那个K-pop 嘅。嗰 part 咧係錄低嘅，即係佢唔會錄熱身啦，佢會錄跳嗰 part 嘅咁樣啦。咁其實我知佢會錄低，我已經每一次都揀最角落角落角落到不得知了，就嚟睇唔到個老師嘅動作嗰啲位啦咁樣。咁但係無奈何，而家手機真係好先進啦，佢真係會影到我嘅。咁你知道個圈子又好細啦，咁我又識一啲 dancer 係。真係都係大家一齊幫啲歌手跳演唱會跳表演嗰啲啦。咁有一日咧，有個 friend 就 send 咗一個，佢都係嗰啲dancer 嚟嘅，就係幫好多歌手明星跳演唱會，甚至乎教明星跳舞嘅。佢就 send 咗條片，佢話：你嚟㗎？佢就喺度講啦，頭見到一個好笨拙嘅女人跟住嗰個 miss 喺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五四咁啊，好快。但係我都好認真跟咁樣。跟住然之後佢就話：喂，你想學跳舞做咩唔揾我啊？我收你便宜啊大佬，最后最后俾钱人赞啊咁样嗰啲啦。咁哇，我就係唔想俾人知道。 就係唔想俾啲识嘅人知道我去学跳舞㗎嘛。 之后哇真係好唔开心。於是乎呢我就停咗嗰件事。 两三个月啦嘛。 学咗埋接近三个月囉。即係我就用晒我手上所有嘅堂数嘅coupon 咁就冇再學啦、 哦。我想知道你一齊上堂嗰啲同學有冇俾鼓勵你嘅？即係嗰啲後生可能仔仔女女咁，佢哋跳舞好有衝勁嘅咁，阿瓊加油啊！一齊跳埋有冇呢啲啊？定係佢哋唔理你？ 我佢哋冇人理我，我覺得咁樣先開心、啊。因为硬系有一种咧，即系好似做紧物理治疗咁啊！阿琼加油，你得嘅，你行多一步，行多一步，你得嘅咁啊！唔使啦，客气。系啊，不过我 miss 又赞我咯，佢话以前跟唔到噶嘛，佢话你慢慢跟到咯，好好啊咁样。跟住我都唔好意思同佢讲，其实我都系20几岁啫，我跟唔到，唉咁样。 佢讲呢番说话系咪就嚟续堂啦？要因为。其实你 OK， 你都跟到啊！ 不如加多20堂咧。 系啊，我觉得你可以继续 keep 住学咧，学埋再多一季咧，就应该 OK 噶啦。 哇，真心呢、這个就系我人生曾经为自己即系打算啦，同埋为自己健康着想而做得最大嘅牺牲同埋让步啊！ 最正系 跳舞啊！ 头先我听到佢话咩跳 hip hop 啊嘛。 系啊 ，hip hop will。你系我谂到呢个礼拜五，如果我能够赢到你嘅话，我就好想你唔知 rap 又好定系跳都好，拣首 hip hop 嘅歌玩。我觉得好衬你，有个字号俾你 ，Hip Hop Will。 咁我今个星期五就唔会输俾你啦，邱国胜。 睇下点。 好嘅。 我拣呢首歌啊，我觉得系可以跟住跳嘅一首歌嚟噶。喺屋企你就算唔报堂，喺屋企播住佢个 MV 啊，跟住跳啊。相信爱会死，可相信自己。怀计清楚有重担，替你放低。还计清楚要抱抱你身世，能计清楚再贵，承诺很矜贵，未来会。 实实与你一世。无言有谁伴谁起个誓，都动当尘世。为谁放话有谁伴谁废，为谁无言有谁伴谁起个誓，愿浪漫一世。嘿，讲一句爱到死，讲多句爱你一世。嘿，不相信爱会死，可相信自己。听清楚我咬你软软耳仔，还看清楚你叫我有姿势，记清楚再贵，承诺很矜贵，但求能越界路越美丽，诚诚实实与你一世。 三四五六七八，1 2 3 4 5 6 7 8。 我而家听到呢个数字咧，我啲肌肉都会痛。如果我有肌肉嘅话， 跟住呢个拍子可以做一啲嘅动作，做一啲运动。听有 Eric 呢首派台作品叫做《I Promise》。好啦，咁啊，提一提大家，今日星期二骚动音乐咧，系会有我哋嘅福音环节，有谁冠名嘅？ 咁我头先就讲咗一个，即系我都估唔到自己会上嘅跳舞堂啦。 嗯， 唔知你有冇一啲咧，即系你曾经都报名参加过一啲，你觉得哇，点解我嗰时会有呢个冲动想学呢个班嗰啲嘅故事啦？又或者你真系喺当中学到一啲咧好值得分享嘅知识，或者好有趣嘅知识咧，都欢迎你吓、Facebook 或者 Inbox。揾骚动音乐，跟住话俾我哋听冠名赞助呢个故事俾我哋嘅。 系啦，亦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嘅。咁我一间六点半之后就会即系接听众嘅故仔啦。咁样，咁另外亦都头先播歌嘅时候，我哋都发现到啊，我哋嘅 Instagram 咧已经喺大家嘅支持之下咧就又达咗标啦。 系啊。又过咗千八啦，默默地，默默地。 系啦，咁啊嗰阵时有讲过噶，其实过千五嘅时候我要铺条片啦，咁因为 已经走咗数啦，你个衰人。 冇啊，你只系铺我嘅过去嘛，咁、我梗系唔会咁尊重啦。 我唔怪之 啦，唔系会走数嘅，走数走数嘅。咁跟住，但系嗰时广告喎，千八有咩睇啊？ 有咩睇、 大家仲记得嘅话，严琼曾经讲过佢嘅过去。是流心游加萬以文入睇。嗰时就曾经讲过。 你搞清楚先，是我啲中学同学咁样同你讲啊。 我讲咩？ 是啊，我只系话，我只系话是萬以文咋，我冇话流心游 ,ok? 总之合睇咁样。 係啦，咁啊，佢話如果我哋 IG 嘅 followers 過千八咧，佢就會攞翻嗰張相出嚟同大家分享嘅。 我而家尋找四個勇士啊，幫我 unfollow， 咁我就退翻。 好啊，過到就係噶啦。咁所以我會積極咁樣咧，為大家爭取呢個福利去追數嘅。 哦，咁我都会尽量帮大家追数追呢、這个波盛面试港台啊！哇，好耐之前嗰条有机波盛嘅片啊！ 我就今晚铺，你系咪今晚就会铺你嗰张相俾大家睇啊？ 唉，我而家乳酸积聚，手指都冇用。 如果你系认识严琼嘅朋友，你亦都有佢当年嗰张相咧，我哋非常之欢迎你私底下系 send 俾我哋苏永乐都得嘅。 其实我哋何必喺呢个节目当中互相伤害呢？我哋唔系应该相亲相爱咩？ 唔系噶，另一个节目受欢迎系要啲主持智商残杀噶。 其实我唔想呢个节目受欢迎，我只系想同你相亲相爱咋，唔好咁对我啦。 系啦，咁所以大家可以继续 follow 我哋苏动音乐嘅 IG 同埋 Facebook， 我哋继续都会即系每日都 update 我哋嘅嘢喺上面，大家睇到啦。 好多惊喜睇噶， 非常之多。咁同埋都系嗰样啦，电话号码18723888，同埋我哋苏动音乐 Facebook IG 等你冠名赞助你嘅故事俾我哋听啦。你人生之中有冇啲咩经历啊？特别头先我哋讲嗰啲，有冇学过一啲嘢？ 系啊， 系啦，有坚持又好，放弃咗都好。同我哋分享下你个经历系点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失业率进一步攀升，政府公布去年12月至到今年2月的失业率升至 7.2%， 创近17年以来的高位。就业不足率升至 4%， 是沙士之后的新高。失业人数增加8300人，去到261600人，同期的就业不足人数上升6400人至154600人，总就业人数下跌超过20000人至大约361万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劳工市场继续显著受压，但情况在期内较后时间随着疫情改善已经趋向稳定。他又说，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计划开展，疫情的威胁既可以逐步减退，将会在今年稍后有助舒缓劳工市场压力。行会批准四间巴士公司加价，但是龙运巴士的加价申请遭到否决。九巴的平均加幅 8.5%， 新大屿山巴士加价 9.8%， 下个月4号生效。城巴和新巴获批加价 12%， 分两阶段实施。头 8.5% 的加幅下个月4号生效，其后 3.2%， 出年1月2号开始。政府话检视加价申请嘅时候，已经考虑一篮子因素，务求将对市民嘅影响减到最低。另外，政府公布将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每月嘅交通开支水平门槛放宽至200元嘅措施延长6个月，至到今年嘅12月31号，而每月嘅补贴上限由400元提高至500元。而长者及合资格残疾人士2元搭车优惠将不受巴士加价影响。本港新增1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涉及10男8女，年龄1至64岁，本地个案占13宗，其中2宗是源头不明。卫生防护中心话，其中一宗源头不明个案是41岁女子，她是美国驻港总领事馆人员，寻日在旧山顶道受限区域接受检测和确诊。患者的40岁丈夫亦都确诊，她同样是总领事馆职员。另一宗源头不明个案是38岁男子，他是资讯科技工程师，上星期三开始流鼻水，星期日递交样本之后确诊，寻日最后一日翻工。在新个案之中，有1男3女住在何文田督察级警察宿舍施助，年龄10至41岁，全部无病征，被列为同早前个案相关。 五宗嘅输入个案分别嚟自土耳其、巴基斯坦、乌克兰同埋菲律宾。南韩传媒日前指出，南韩空气污染恶化源于中国嘅沙尘暴。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话：，根据中国监测机构嘅分析，今次沙尘天气源自中国境外，中国只是途经站，中国舆论亦都冇因为蒙古可能是上一站而加以指责。赵立坚认为应该以科学和建设性态度看待相关问题，正面引导舆论，避免不必要的炒作和轻易扣帽子。中方愿意和国际社会携手推进全球环境治理保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早晚沿岸有薄雾，日间相当温暖，气温介乎22至29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下星期初天气稍凉。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啦。狮子山隧道九龙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排到去映月台噶啦，龙翔道龙尾就好长啊，去到观塘道近住启泰苑。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飞林明道，西行就排到去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嘅龙尾就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只系收费广场至到理工湾位段较为多车。路面方面咧，港岛啊，而家观潭道近住卑利士道一段咧就多车嘅。咁啊，观潭道咧因为部分路段要进行树木保育工程啊，观潭道介乎高街至到卑利士道一段咧，路面系收窄咗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九龙方面咧，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一路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段都系多车噶。新界方面啦，青山公路嘅新墟段就因为有工程，而家所有长过12米嘅车辆禁止喺青山公路新墟段左转去仁爱堂街，仁爱堂街咧就较为多车。安全车速报告由清水湾道正直之去大清，同埋沙头角公路鱼塘边去粉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籍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去到中美洲，马亚古城绝对是大家首选的旅游热点。 而帝卡尔的一号神庙就是这个城市的象征。 但真正令人惊叹的是马亚人的天文知识。 他们在早几千年前就已经有能力预测日食和月食等等各种天体现象。 究竟这些元素怎样影响他们的建筑风格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解救古城》， 今晚9:30， 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似乎大家都是因为他做了游戏的代言人而认识他。其中一位全球最红的女 rapper Cardi B。 外形十分之省镜，兼且咧好搞笑嘅 Cardi B 呢个礼拜上升到去亚军宝座，好有机会问鼎冠军啊 ！Cardi B 嘅新作 Up，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生活有我。 波成，你有冇遇过啲女仔咧，好似你阿妈咁体贴噶，成日提你呢样，提你嗰样咁样呢？ 有，特别系好似而家呢啲日夜温差咁大嘅天气嘅时候添。通常呢啲咁样嘅天气就会收到个 message 话，今晚咧都有啲凉啊，记得带定件褛喺背囊，咁啊唔好冻亲啦。当时可能觉得好烦嘅，但而家谂翻转头就会觉得系一种体贴添。 风扇当风机，耳畔很响，你又会啰嗦，必要着凉。花费无烟花，我便假想，你着我紧张。待一眼成风，此起飞一个买，亦一个看，一个旅游张张相，快乐自然自己附着。但我都知你对梵高敬仰，郁金香也得我一个能待你。再争取那段过去，不要脸的相，贴图分享，你赠我赞赏，谁又孤？哪怕风车转到迷失去向，反正闲话没对象，得我听着我的现场，为庆祝失去你亦不缺氧，屈金香看得我屈结影。 曾停步又要等谁，想等那个钟去，狂骗世间想找纯粹，无情愿火只可以纪念情分会粉碎，何必再受风吹，看湖上的水冻成了雪堆。 觉得烟花都可以是一个用来记录时间的状态。听过容祖儿的《烟花记》，就是同时间一样，捉不住在你面前闪一闪就会过了去。时间过了之后呢，你望返转头可能已经冇一个好实体嘅存在。但你所做嘅每一样嘢，或者对方为你做嘅每一件事呢，都会喺呢个现实世界之中留低一啲证据 嘅。一句句述说昔日难过无助，千百岁皮骨风印着写你的大名，留低什么的一个生命，光阴沙滩又再走，昨日曾牺牲的都有份，千秋世代会变旧，我愿留一笔终点靠近，人翻开今日决定，人一笔一画记忆，他记在列国中被埋葬， 听有 The Hurts 嘅派台作品《千世书》。呢首歌里面都有强调到人嘅声音啦。咁人嘅声音究竟系啲乜嘢呢？系咪你想讲啲乜嘢就可以讲呢？同时间其实一百个人都会有一百种想讲嘅说话。听过方鸿文嘅派台作品《Freedom》，首歌里面好像都提出了一些嘅问题嘅，有冇人可以话到答案俾你听？我谂唔系一朝一夕咁简单，三言两语就解释得到嘅，系需要时间去寻找一下。 静默逃避，想躲在梦里那天地。怎找到知己？怎匹配未到的年纪？猜测我想要注视，想要故事，便制造愁眉。那位怎批判脆弱时刻意地不理？谁会怕抑郁致死？仍是点火世纪？自创传奇未会抛弃自己，在疯癫中绘出诗篇里那种完美。 在眼睛，欲望还滋养着天地，孤增有心机，淡淡描述每番元气。尽管我不要注视，不要故事默化或再美，那位怎耻笑我离奇，不顾忌，不如留我去半生半世，仍是颠覆世纪，怕未到幸福一天定闷死，自创传奇未会抛弃。 Kenny Sun 嘅新派台作品叫做《百味》，有时你见呢个世界有啲人好似咧好奇怪咁样样，但调翻转有冇谂过，其实可能喺佢嘅世界你都系奇怪嘅人嚟噶。咁真系有人系唔想跟住一个既定嘅模式去行嘅，啱同错就用时间去证明啦。 不想太有礼。再见朕那天过分文艺，技术每本是爱规例，好想有智慧，被拒绝到当了大无畏，爱情浪费仍受惠，点击那去世，问网络教主也甚无谓，责备评论为草关系，心思要有细，没为地理想才实际，令我成明日想未实现事太多，现实会快乐，东拍照也靠照灯庆贺，痛痛快快尽快松绑，头头晕晕无懒汗，世界快住光渴望，别再躺，根本不介意挤逼到市场有点杀字，迷迷晕晕十二万转，呼呼呼，根本不介意喜欢失意有跌多几次，就算跌一隻牙齒。不想太节制，面对挑战都继续前卫，替自信心做个守卫。好想跳个掣，任少年白放于末世，难令我停或滞。如平日练习白日梦那科研。不叹气也算气体化学，痛痛快快尽快松绑，头头晕晕无冷汗，世界快曙光渴望，别再躺，根本不介意挤逼到市场有点实质，迷迷晕晕十二万转，根本不介意喜欢失意又跌多几次，就算跌崩一只牙齿。 yeah， 话你后佢咪几好，冇用个大脑喂细路找数，算数有冇对到得个嘈，等我明摆到明系摆布， 根本不介意的出身而没有位何事，来来回回十二万转，根本不介意输多一次，睿智升一次，又会再长一只牙齿。 啱啱听到呢一首作词嘅林宝，作曲有 Gerald 同埋徐继宗，编曲监制 Gerald 有 Pixel 嘅呢一首派台作品叫做 Braceless 啊。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继续等大家冠名赞助你哋嘅故事俾我哋听啦。咁啊，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会有今日苏动音乐嘅嘉宾林奕匡。 数人未有任何嘅回复。监警会副主席易志明关注，监警会收到投诉警察课报告嘅个案中，有过百宗仍然喺度调查。警方回应，部分个案涉及有案件正在审理中，亦都有部分是透过授权人士联络警方，警方联络投诉人相当困难。另外，今年头两个月投诉警察课收到185宗需汇报投诉，按年微跌两宗，大部分涉及疏忽职守和行为不当或者是态度欠佳。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防长奥斯丁访日，同日本官员会面。共同社报道，两国政府在会面中再次确认尖角诸岛，即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是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适用对象，反对任何试图损害日本对尖角诸岛施政的单方面行为。报道又说，日美两国政府强调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又认为中国兴建人工岛在南海推进军事基地化是不法的海洋权益主张和活动，对此表示反对。报道引述日本防卫相岸信夫说，绝对无法接受在东海和南海紧张加剧，日本决心用所有手段守护日本领土。天气方面，广东沿岸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今日阳光充沛，下午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28度或者以上。预测本港地区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早晚沿岸有薄雾，日间相当温暖，气温介乎22至29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下星期初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喺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坪石嘅第二线有交通意外，龙尾一路排到去顺利村。重复一次啦，就系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坪石村嘅第二线啦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顺利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排到去骏发花园，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西隧龙尾比较长的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宇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系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坪石村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请你耐心忍让。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启业村对出车得繁忙，龙尾喺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嗰段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太子道东油站。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弥敦道挤塞龙尾窝打路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 近住沙田市中心嗰段车多繁忙，龙尾排到美林村，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嗰段慢车嘅龙尾排到去津桥。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系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形象，我哋谂住写啲咩字俾佢咧？波成 呢个嘢摆喺屋企门口最啱使啊！大家光林奕匡， 哇！我都好想佢屋企坐下。 嘉宾又皱住眉头嘅林奕匡， 大家好，大家好， 系啊， 完全唔明咧。于是乎，我哋睇实物，希望你会明多少少咯。 哦，系啊， 系咁嘅意思啊。 哦， 系啦， 哇， 系啦，即系因为将林奕匡你个林字同，即系大家光临嘅林同音字咁样连住咁样写 啊， 系啊， 所以可以摆喺屋企门口，即系有 friend 嚟嘅时候见到就系欢迎紧佢哋咁样。 好正啊， 呢个系啊。 咁所以点解我哋头先问你啊，有冇试过即系招待一啲嘅客人，而嗰次嘅宴会啊，或者嗰啲 party 你都几印象深刻， 好难忘啊。 系啦， 最近有一次喺社交平台弹咗一句话，哦。This happened 5 years ago 咧，係咁係好窩心嘅。咁又得意就係，我仲記得嗰日係我 friend 生日嘅，阿 J 風樂，阿馮允謙先生。 係 而咁樣嗰日咧，又係我啱啱攞到鎖匙放我新居嘅單位。 係 咁我就話，喂，不如咧就搞個少少 surprise 咁樣。咁我有幾個 friend 咧就早就 book 定咗喺屋企，阿 Robin 同 Candy 啊，阿 Dear Jane 阿 Tim 啦，我太太都喺度啦，咁樣跟住就話，喂。喂阿 J 啊，我咧啱啱攞锁匙，不如睇下我单位咯，系大家一齐睇啦，咁系啊打喺度门，跟住 surprise 嘅，呢个系史上最快有 housewarming 嘅事，啱啱攞锁匙即刻 housewarming。 但嗰时间屋嘅状态系有冇 空嘅， 系吉嘅咁样咩？ 吉嘅系乜都冇嘅嗰阵时系，亦都系我哋连蛋糕都想食都好难食，我哋。嗰日系冇蛋糕啊，有个大嘅 fortune cookie 咯。 哦，因为我知咧，而家阿 Phil 同阿 J 咧，而家搬得再近咗啲噶嘛。咁你哋两个而家会唔会就成日互相打搅噶？ 会噶，会噶。我啱啱前日啫嘛，咁啊，佢 book 咗个篮球场，因为我开翻，跟住我又上年因为受伤关系咧，就真系。啲篮球嘅 skill 本来已经唔多啦，直情而家去翻零， 走晒啦已经， 走晒。咁我喂难得你可以 book 到咁样，我哋即系我哋自己围内就成日帮练下球啦，咁样。跟住打完两个钟，索晒气，食啲嘢，冲个凉，再上喺屋企，我哋再 jam 下歌咁样。即系呢个系，跟住佢问我哋 jam 咩？我哋系咪要去录啲咩？我唔使噶，唔使要有任何目的噶。唔使要拍俾人睇，我純自己 jam 啫嘛，係。 嗯， 有一個咁喺有幾個咁嘅 friend 係好正，尤其是住得咁近添啦，係。 即係見會唔會都講翻話翻當年啫？啊，當年我哋即係點樣識啊？即係嗰陣時大家點樣樣，而家點樣有冇會傾呢啲嘅？ 我哋自己唔會提出啦。當日可能有啲人會問翻嘅時候，咁啊，我諗翻係幾時第一次見咧？係應該都2012、2013年嘅時間啦，係。仲記得係某個音樂會上面嘅，喺亞博嗰度嗰陣時咧睇嘅時候就，喂係喎 ，yo！ 我之前睇電視睇過你個表面嗰樣嘢係好正嘅喎，係咯，我第一次見你咁樣，咁啊原來你加拿大翻嚟嘅係，喂咁多啲。 多啲偈傾啦，係。 哦，咁有冇覺得即係同啊即係 J 風咁多年朋友即係 click 中到嗰一樣嘢，你會覺得係啲咩咧？ 大家都好單純，大家都係以音樂音樂行先啦，同埋大家都係啲即係好 we're simple minded 啦，即係我哋做人好簡單嘅，我哋中意做自己做嘅嘢，同埋想去中意唱歌創作而享受喺台上面嘅。咁咁多年嚟係大家彼此之間係又中意打籃球啊，一齊做運動，互相鼓勵啊，即係。近年即系佢上年啦，系非常之等佢开心，我佢等咗好耐 ，I'm so proud of him。好似见到佢攞奖咧，我真心自己系觉得系同自己攞奖一样咁开心，真系呢、這个真系有意啦，系。 而家林彦康开心个样，我以为我访问紧 J 风老豆 啊，即系佢一头白发啊，我个仔有七头天眼。 哎呀， 咁啊，今日我哋送音乐交俾林彦康啦，呢个。白色頭髮一個新嘅造型，都因為你有個新嘅 project 就開咗啦，即係呢個 philosophy 啦。咁啊，開始咧，我哋會先估嘅，我同阿瓊估下，特別係而家呢一首派緊頭嘅事，有啲囚犯，我哋嘅感覺啊，或者背後啲創作嘅咁，然後交俾你去揭曉我哋估得啱定唔啱嘅。 好， 我成日會覺得啦，當你即係有一個新嘅造型，有一個新嘅 project 之後，又開始思考啲咁深刻嘅人生嘅道理嘅議題，應該係你嘅生活咧。发生咗一个好巨大嘅事情，你先至会有呢啲思考。哦，我想做一个新嘅 project，我想讲一个点样新嘅故事咁 样。我话俾你听咧，你呢个讲法咧，概括嘅 topic 多到咧，基本上都好难 ban 你嘅。 唔紧要，你有意 ban 得噶啦。 你人生发生过一件事，令到你想写一只歌，哇，咁一定 一定系啊。 但系应该系一件好大嘅事咯。 系咪咧？ 其實是首先一上年疫情啦，見到好多朋友都因此而好多焦慮啊，而其實那個焦慮都不是上年先開始嘅，不嬲咁多年都好多人都有焦慮，好多人都有失眠，好多人都有面對壓力嘅問題，而上年一定是最多啦，係，即係咁多年嚟咧，通常我哋我好信任填詞人佢嘅觸覺，佢聽完我寫嘅 melody 之後咧，佢。認識嘅林奕康覺得林奕康應該唱咩 message 俾大家，帶咩 message 俾大家去聽咧。而呢只歌反而係哦，一定要我去出發去講嘅時候咧，好似好大壓力咁、所以我要真係好挖得好深啊！乜嘢覺得係，從我嚟講呢兩三秒覺得係其中一個最大嘅 topic 係咯？點解人生一定係定落嚟係幾多時要去讀完書？幾多時要揾到工作？幾時結婚？幾時生仔？幾時要去有事業成就？幾時要買樓？幾時要退休？幾時點樣？唔係個個人都 fit 到呢個導母噶嘛？係有啲人係唔同噶嘛？我個個人都行唔同嘅步伐嘅時候，當你 match 唔到，你 fit 唔到嘅時候，有幾大嘅壓力咧？ 咁喺林彦康身上有冇曾經都俾一啲大家一路傳統所講哦，你人生要點點點點點框住過嘅咧都？ 譬如讲自己曾经都好代入呢个囚犯嘅角色嘅，曾经自己都接近30岁，冇工作、冇事业、冇收入、冇积蓄，冇前途，好怀疑自己，好多时间，但好攰，点解咁攰？冇嘢做就咁攰咧，因为长期瞓唔到觉，长期都系 担心 冇 productivity， 嗰日全日都冇嘢做，12:00一点钟瞓觉嘅时候仲谂瞓唔到觉，2:00起翻身饮杯饮啲嘢，3:00再试瞓都系瞓唔到，4:00-5:00又起翻身去厨房叮热杯鲜奶，长期失眠，即系望翻转头咧，佢唔系单单系囚犯嘅问题嘅。我當時即而且那個 situation 唔樂觀嘅，唔係好同，即我唔可以呃自己話其實冇嘢嘅，其實都幾差嘅喎，其實都幾 壓迫你， 嗰陣時都幾閉翳嘅喎，但係我自己有啲 idea 話啊，我幾時可以去紅館開演唱會啊？幾時攞男歌手獎啊？幾時一日可以做啲咩咁樣？望翻轉頭，其實真係機會永遠都做唔到嘅，有可能性嘅喎，呢個係絕對係，唔好以為自己真係。 想就有啦， 系啊，原来未必噶、啊。 有冇发生嗰啲嘢，系令到你觉得咦，我心态转到咯？ 当我揾到一首歌曲，令到大家系认识林彦康嘅时候，亦都好多人俾咗一个 identity 就啊，呢个就林彦康，最中意呢个林彦康，自己都好怀疑啊，究竟应该系 keep 住做呢样嘢嘅呢类型嘅歌啊，做点咧，或者系？ 好介意其他人嘅睇法，那個 expectation 啊，而我都矛盾咗好耐時間。而家我揾到一個我覺得好舒服嘅位置，我覺得知道自己有冇進步，自己做嘅嘢我係唔喜歡而家做緊嘢。咁就得囉，係。 因為頭先阿 Phil 都有講到，即係喺即係創作方面嘅一啲嘅轉變咁樣啦。咁啊，因為我想估關於呢一首歌咧。 好 sorry 係咪啊？我咁耐都未俾你估到。 唔緊要啦，唔緊要啦。 聽咗呢個之後就到過阿波成估。 我係直情係搶劫咗個節目嗰個 schedule 咧，係明明係你估完之後就到波成估咁啊，應該係。 我哋個節目冇 schedule。 係啊，我哋 free flow 嘅。 係啊， 我哋冇被時間嘅限制。 冇錯啦，我哋唔係囚犯咁， 唔係囚犯。 因為我覺得呢一個新嘅 project 咧，喺呢一首歌體現到。嗰種新咧，除咗一路講緊feel 嘅外形上面啦，即係嗰個 topic 上面啦等等，我呢一樣嘢今次呢首歌都要講，即係個曲風上面咧，我覺得自己我自己幾中意嘅。咁我覺得呢一個亦都係嚟緊呢一個 project 上面阿 feel 想俾大家睇到新嘅，係曲風上面其實都係一樣想大家留意，因為今次我覺得用得多比較 beat 上面嘅比較再重啲，因為上一次可能大寂寞時代都有啲，但係今次就再呼啲啦。個唱法上面亦都要可能按翻而家呢一種嘅曲風咧，亦都有啲嘅調節啊咁樣。 我哋有呢個調節嘅， 係 我哋唔想隻歌太過抒情啦。同埋本身面對時間呢個咁大嘅敵人係唔可以同佢客氣啦，所以嗰件事係要 edge 少少嘅，係咁嗰件事係有林日康一啲嘅 R&B 元素嘅，但係都可能 mix 咗 with 一啲外國嘅EDM 嘅 sound 啫， 覺得 就算個頭嗰度好似好靜啊，都 EP 咁樣唱理想之中、算式之中，但其實一就第一句開始其實要有個 intensity 啦。如果用一個太抒情嘅方法唱嘅，就一嚟到 chorus 我覺得奇怪，因為 chorus 係好大聲，好爆咁， 好快就出現啊嘛個 chorus。 咁所以哇喺曲風上啊，各樣嘢都大轉變，個 range 唔同啦。我以前啲歌係冇唱到咁高音 嘅， 呢只歌好難唱啊，但係好正，因為我以前覺得 key 樣嘢冇分別啫，咁啊 D key 同 E key 個 melody 一樣都係 same melody 噶，但原來唔同 key 真係唔同感覺噶，真係唔同 color 噶，係同埋我寫出嚟原來個情緒唔同噶喎。咁我漸漸所以我為呢只碟係我唔開始覺得啊，不如我寫多啲呢一個 range 啊，我以前唔敢掂啲 range 太高音，而家覺得係。我唔講 key 啊，我照唱呢個 key 啊。 所以今次呢個作曲上面自己嗰個新嘅嘗試，就可能啱啱講個 key 上面，即係未有嗰啲加入電子聲嘅編曲之前，呢個步驟作曲上面已經試緊。 係啦，已經係呢個 range 噶啦。當我收到歌詞嘅嗰樣嘢，就知道嗰、那個、那個去向時候，嗰、那個編曲因此而再改變，同埋係令到配合嗰件事啦。有少少 inspiration from。The Weeknd 啊， 咁會唔會喺即係錄音室裏面，譬如同 Every Chan 啊，甚至 Cousin Four 啊、Nick Choi 佢哋都有幫手編曲喺揀聲上面，同埋即係錄音嘅過程上面，今次用嘅時間都會多啲，因為啱啱你講嘅 range 都話，我照去啦，咁可能錄音 session 甚至乎淨係執啲聲都已經花咗好耐啦。 我哋真係花多啲時間嘅，諗下即係以前可能唱就照唱，都要 good tone 啊，或者係嗰個演繹上有冇畫面咁樣成。但今次咧，我再諗多一層就係。当我哋加咗后期制作，个声又会点咧？加咗啲 plugin 去声，个 edge 有啲 distortion 啊，或者一啲嘅 reverb 嘅嘢，又系另一回事。我要谂埋，如果我以呢个唱法，个 finishing product 会系啲咩效果咧？咁呢个系另一个层次，呢个少玩声。我最初唱嘅时候就会激动少少，比较 natural 啲，可能多啲震音啊，或者点样。但系当我哋做晒啲效嗰啲。嗰啲效果之後咧，覺得好似同個音樂 唔係好 match 啊。有嗰次係，反而我係好刻意地唔震音，好難發覺原來有啲 因為慣咗。 係啊，可能即係喘息之中和目前幾多不相同。其實我同哇 係聽唔慣啊自己。 唔慣啊，平時相同即係有少少震音係正常噶嘛。我覺得係哇，原來唔好震音係要。好專心係啊，跟住再加咗 effect 佢，又係另一種感覺喎，原來係，咁所以係啊，跟住今次亦都會有個新嘅合作夥伴咧，叫阿 Matthew 啦，佢係負責 mix 嗰啲電子部分嘅聲， 係， 咁所以係會撞咗啲新嘅嘢出嚟咯，係，同埋今次咧多咗份壓力㗎， 系咩咧？阿监仔好早已经话，嗯，都入咗行十年啦，做咗创作歌手咁耐，我大个仔，我今次要我要加埋你嘅名喺 producer 嗰行嗰度，第一次， 哦， 跟住哇！学得何能啊！即系我知道几多嘢要处理，几多嘢系，但系啊咁渐渐我 feel 系嘅，即系 producer 都有好多角色嘅。咁我喺只歌嘅分享到几多嘢，同埋喺 influence 到几多最后个 product 个声点样，我应该点样处理好嗰样嘢？其实我真系要俾 input 咯。咁有啲情况底下，索性佢嗱就咁嘅嗱，呢段呢个 session 咧，我就唔喺度啦，我出去做嘢，你。唱完之后你自己听翻，你自己攞 feedback， 你自己觉得想点就咁样。咁你可以 free flow 啲啊嘛，系。哇，定系 ？OK， 咁你惊我惊佢？如果我惊太有压力咁样，喺佢唔喺度嘅时候，咁我咪可以随心啲咯，系。 嗯。 系啊，甚至可能系啊，我哋做和音嘅部分嘅时候，我喺屋企做嘅。咁佢话嗱，你自己你有啲位你自己谂下啦，咁样系。哇，我觉得呢、這个我想加呢个 fact 喎，譬如讲有一句咧。担心老到，所以困兽般过活，方算算老到。咁呢个位咧，系咪一啲好 lay back， 比较好 R&B？ 林奕康以前会玩一啲嘢嘅时候，嗰段如果可以加到咧 stack 和音咧，会好型。我觉得系、 嗯， 但系通常应该系要好 blend 嘅，所以因为呢只歌阿 Cousin 都有帮我去做啲和音啊， 系。 但系嗰句话一，我突然间我觉得我想加翻。自己做啦，咁样系咁，但唔知道家唔仔中唔中意噶。我觉得应该，我觉得家好。咁我一咁我录咗系咁样，跟住佢又好好喎、啊、咁样。咁、 哦、 我自己都少少啊，觉得都做到啲嘢， 系咯，几难噶。因为我觉得即系 producer 个识去睇翻自己嘅嘢。 一来啦，二来系其实 not afraid to speak up 啦。即系有啲位我觉得哦，我觉得原我觉得呢个鼓声好过嗰、那个系、 嗯， 因为原本可能我哋转咗一个 beat， 转咗个最后一个 chorus， 而家系 chorus 系最后一个系 double time， 所以等下哒哒哒， 让哒哒哒哒推进啲噶嘛，系 即之前系 half time 啊，我觉得啊、哦，我哋将个转落 four 嗰个系double time 咧，会好爽咯，系佢都 agree 咁啊，咁系渐渐系慢慢開始勇敢啲去講多啲嘢，但其實真係嘅，做 produce 好重要噶，即係放我嚟講，我知可能我幫到少少嘢啫，係，但係 has to start somewhere， 因為今年我希望可以逐漸去學多啲關於 production 上嘅嘢啦，咁、 嗯、 啊，將來希望可以除咗做自己嘅歌，做啲嘢幫人哋做啊，我自己我覺得永遠係 for 自己嘅歌，我冇可能自己搞掂嘅， 嗯， 一定唔得，因為。会麻木咗，自己睇太 focus 一件事咧，都会可能 miss 咗 big picture。一定有人同我一起做嘅， 做自己嘢先咯，自己负责对自己啊嘛，唔使咁大压力去 handle 人哋嗰啲住啊嘛。 我谂住系租出咗人哋嗰啲先，执先啦，翻嚟好好对自己。 我完全唔同嘅 approach 嚟。 唔系嗱咧，开心嘅有人真系 approach 我去想做，我去做 producer 嘅咁样嘢。 嗯， 但反而我同佢讲，我太大压力啊，我要有人帮我系，但系系咯，希望今年。喺呢个方向去做多啲呢样嘢嘅工作啦， 咁呢个 philosophy 嘅 project 咁啊，而家即系开始做啦。嚟紧有啲乜嘢大家乐迷上面可以期待林奕康喺呢个 project 会出现嘅嘢咧？打后 好多朋友喜欢林奕康啲励志啲嘅歌系系、 嗯、 会有嘅，情歌有冇咧？未肯定。呢個 project 一個，我哋已經其實好開心。今次我哋真係開咗好多會，真係諗下成個 project。連續三隻歌，個題材應該點樣？ 嗯， 連可能 MV 上已經諗定咗，可能點樣去配合？三個係同一件事嚟嘅。 係， 我哋以前通常一隻一隻咁做。咁今次係最有構思地去完一個完整嘅 project 啦。咁所以I really look forward to it 啦，係。 嗯，咁大家就可以期待即系 feel 呢一个嘅 project philosophy 啦，亦都可以大家留意一啲 credit 上面啦，见到佢参与咗喺啲边啲部分啊 ，producer 嗰啲位置大家见到系啊， 同埋见到嘅时候俾个 like 佢啦， 系啊，俾啲信心佢啊， 多谢 好，今日多谢林奕康 ，thank you。 理想之中 算识之中和目前几多不相同，放不轻松，脑袋郁结中，还剩余几个未完美梦。那天差这岁数，定已在高峰俯瞰世上美好，却发现原地转了圈，仍然未越过焦土。谁定下这秒钟？那片初计好，算好，约好，始终失措。可否再乱试乱碰，挪开尺度？再高一点，远多一点，无尽头的种种执念，要怎么演，再怎么发展，就在时钟里为谁兑现？担心老到，所以困兽般过活，方算是老到。太畏惧明日会变糟，为梦现在要安好。谁定下这秒钟？那片刻会断路途，蓝图上要结婚，要窒息每一步，早有计划平死追，快碰到却旧事烦躁。今天我怎么欢笑，碰不到别离。谁定下这秒钟？谁改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会议批准巴士公司下个月四号起加价，城巴和新巴将会分阶段加价12%，九巴就平均加价8.5%。有市民话加价合理，亦都有人认为巴士公司唔应该喺市道差嘅情况下加价。有市民话每日都要坐巴士，疫情导致市道差，基层市民经济压力大，小市民更加惨。即使政府增加公共交通补贴，帮助不大。亦都有平时搭过海巴士为主的市民话，而家每个月大约花400-500元的交通费，巴士加价增加了压力。有大学生话，学校有交通补贴，对加价影响不大，但而家经济环境不好，不赞成加价。但有市民就认为巴士公司跟通胀加价合理，可以接受。本港失业率进一步攀升，政府公布去年12月至今年2月的失业率升至 7.2%， 创近17年以来的高位，就业不足率升至 4%， 是沙士之后的新高。失业人数增加8300人至261600人，同期的就业不足人数上升6400人至154600人，总就业人数下跌超过20000人至大约3610000人。本港新增1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涉及10男8女，年龄1至64岁。本地个案占13宗，其中2宗源头不明。卫生防护中心话，其中一宗源头不明个案系41岁女子，佢系美国驻港总领事馆人员，寻日喺旧山顶道受限区域接受检测同确诊。患者嘅40岁丈夫亦都确诊，佢同样系总领事馆职员。另一宗源头不明个案是38岁男子，他是资讯科技工程师，上星期三开始流鼻水，星期日递交样本之后确诊，寻日最后一日翻工。

我咧就想讲下我一个同事嘅故事嘅，即系我每一次翻工咧都好辛苦嘅对住佢，咁但系奈何佢又坐我隔篱啦，咁所以避佢唔到啦咁样嘅。 系。 咁咧，我每一日咧都几乎想同佢讲一句粗口啦，又或者每次都会想问佢：喂，你做咩啫？你咁样啦。嗱，我可以首先要形容一下啦。咁嗰个同事咧，其实是个男仔嚟嘅，咁佢系一个 Bob 咁样嘅样嘅男仔啦，咁都QQ 地啦咁啦。 嗯。 咁佢做嘅嘢咧都好搞笑嘅，即系譬如咧，佢其实出咗嚟做嘢都几年噶啦。咁有一日咧，佢就问我：喂，你可唔可以教我影印机点样用啊？我唔知点用啊咁样。咁我已经觉得好愕然啦，大佬你做咗几年嘢唔需要用影印机咁样，咁咧因为个影印机有啲远嘅，咁我就谂住口述啦，咬即系唔行过去啦咁啦，咁我就同佢讲话嗱，首先咧你打开个盖，跟住摆张纸落去，然后冚翻埋个盖，再咁滞，咁佢就出嚟噶啦咁样。咁咧我就离远望住佢喺个影印机度咧都一段时间嘅，然后咧就嬲爆爆咁翻嚟闹我，喂你玩我啊，我系咁揿嗰个掣都冇反应嘅咁样。咁然後呢我就跟住佢行出去呢睇下佢點樣做啦，做一次嗰個題啦。咁原來呢佢就冚埋咗個蓋之後呢撳 cancel 囉。 乜嘢呀乜嘢佢。 係啦撳 cancel 啦。跟住呢我就再問佢你真係咁樣做咁樣，咁佢就同話佢頭先一路都係咁撳咗好多次都冇反應，所以覺得係我整鬼佢咁樣囉。 佢咪仲好理直氣壯同我講你咪叫我撳掣，我咪撳緊個掣喎咁樣嗰啲呀。 係呀係呀係呀，跟住佢仲要呢，因為其實個影印機隔離其實有其他同事坐喺度㗎嘛。佢呢都仲喺度同我講你睇下個個都望住我哋啦，我叫咗你同我講話要撳掣㗎嘛，我咪撳囉冇反應，嗱我再撳冇反應咁樣。 佢咪唔識英文㗎 个鬼仔嚟喎 ，A B C 嚟 ，cancel 鬼仔啊， 点会唔知 cancel 点解啊？个影印机 suppose 咁多个掣，即系佢已经系超越咗，识唔识操作呢一啲可能你人生中唔会遇到嘅机器，而你英文你都有问题。 我系觉得你冇理由系嘛，即系你揿咗呢一个掣冇反应，咁你会唔会试下其他掣咧？你有乜理由系咁揿同一个掣咧？ 我开头都想有少少想怪阿 Karen 嘅，即系你只系同人哋讲揿掣，如果个影印机好多个掣，咁佢揿错都唔出奇啊。但系后屘谂下，真系帮唔到啦。 你点解咁？ 因为系啦，咁多个掣当中你拣咗 cancel， 咁我真系帮唔到你。 仲要佢喺外国长大，你唔好话俾我听，你唔知 cancel 点解嘛？ 即系 copy cancel 冇理由嘅，拣错咗 cancel 啫，大佬。 都系 C 字头，但个功能系咁。 你揿第二啲掣咧，可能都冇咁嬲啊。 哇！但系 我想知道你件事点样完咧？ 唔系咁呢件事咧，就系、是、我讲粗口闹佢啦。 哇！好大胆啊，你 好大胆啊，喺公司够胆讲呢啲。 唔系，我哋 OK 嘅，我哋公司 OK 嘅。咁我就讲粗口闹佢啦，我就问佢。你系咪傻噶？即系揿咗 cancel 喎，你望清楚有冇眼睛噶？你咁样咯。咁跟住佢最后就系、是、因为佢其实系善良人嚟嘅，佢最后就系、是、咦系 ，sorry 咯，咁样咯，就完咗啦。系喎， 唔系搵到优点嘅，就系当佢发现咗自己错肯认嘅， 系 都系嘅，同埋佢每次都会话：哎呀，唔好嬲啦，好小事啫嘛，我请你食朱古力啦，咁样，即系佢会觉得咁样系完嘅。咁但系so far我未食过啲朱古力咯， 即系冇原谅过佢。 讲完之后又小气咯，又唔俾朱古力。 想原谅佢啦，咁样 系啊，so far系冇食过噶，唔会原谅佢噶啦，唔好啊。 但我真系好想问一下 Karen， 如果佢系一个好靓仔嘅男仔，就张孝全咁嘅样啦，你觉得佢可原谅嗰个程度高啲先？ 冇可能咯，即系你靓仔冇努力都系。冇噶啦，都系好重要啊！ 嗰一停顿，其实佢想讲嘅嘢应该收息咗。多谢多谢 Karen 啊！但我想问一下，系得你要去忍受呢样嘢，定系其实其他同事都知佢嘅问题噶？ 所有人都知嘅，咁但系咧，因为我坐佢隔篱啊嘛， 系 咁就佢就觉得我好似一对孖公仔抱起咁样啦。佢又次次都系问我问题嘅咁样。咁但系咧，因为我个人有燥底嘅，咁我就会真系开口闹佢啦。咁所有人就会望过嚟，究竟你哋又燥乜啊？咁样，咁开头啲人都会觉得系我唔啱嘅，即系我讲粗口闹人唔啱嘅。 系， 但系后期啲人都会支持我啦，咁样咯。 哦，我以为啲人以为佢哋打情骂俏， 啊、 又送朱古力咁，唔好嬲啦咁。 千祈唔好啊！ 啲真系会想死啊！真系 搞唔掂啊！ 好啦，但系即系而家到我哋揭股嘅时候啦，即系因为咁可爱、咁趣致、咁诡异嘅同事 ，Karen， 你想送首咩歌俾佢，或者冠名赞助呢个故事咧？ 我有諗過幾首歌嘅，咁但係我就覺得林峰嘅愛不夠係幾啱嘅，因為呢入面有一句歌詞就係放手放開所有，彼此更自由咁樣。即係我而家希望咧，唔係佢走就我走咯。就睇下點啦，睇下邊個走先啦，咁樣咯。 唔好啦，我覺得你走啦，你 我走啊嘛。 係啊，因為唔好放佢出去。 係啊，我都係咁咯。唔好放虎歸山咁啊！ 係啊，即係俾佢留喺呢間公司啦。咁大家都熟悉佢嘅辦事態度啊， 唔好散佈出去其他地方啦。 我都驚一隻豬仔出到去出邊係揾唔到食嘅。 係咯，所以。 雙贏就是你離開，你出去應該找到工的，他出去就很難說了。 但是你走未的Karen 你 準備走的了。 好啦，那我祝你前程感受 啦，不關他事嘛，是吧其實 關啊 好大威力的一位同事，真 的點頂啊大佬，我都想祝佢前程感受啊 祝恨意的前程感受。不過 我想問你走的時候會不會給散水餅佢，即刻想問這些。 可能請佢吃朱古力咯加點咯。 好啊，多謝你啊 Karen， 今天多謝 KarenThank you， 拜拜 拜。 收藏在眼眸，常徘徊左右，爱猜到没有。愉快玩笑后，能全然退后，你开心就够。这种感觉太亲厚，讲一千句也不够，假使讲了你听到后或会走。这种恋爱太罕有，不需真正拥有，成全衷心祝福然后就放手。放手放开所有，彼此更自由，放手其实我绝非爱得不够。放手豁出所有，还有这个好友已经足够。有过冲动还离手，这种恋爱太罕有，不需真正拥有，成全多舍不得仍然是放手。放手放开所有，彼此更自由，放手其实我绝非爱得不够。放手豁出所有，还有这个好友已经足够。放手我的牵挂，找不到尽头。放手期望你幸福，什么都有。也许爱很深厚，然而我早看得透。放手只 别可拥有。 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有谁冠名？ 继续等你哋冠名赞助故事俾我哋，会唔会勾起到你一啲有趣嘅同事咧？咁样 好有趣啊！呢位同事系电话号码 1872388，嚟听下第二位听众嘅电话啦。喂 ，Hello，Hello，Hi， 点称呼你咧？ 大家好，我叫 Charlie 啊 ，Charlie， 系今日你有咩嘅故事冠名赞助俾我哋咧？ 我想同大家分享咧，系以前我有一个翻工时候嘅经历嘅， 系。 系啦，咁咧以前即系都好几年前啦。咁嗰阵咧就我以前个老细咧就去咗另外一间大公司度做。咁以前我哋就做啲品牌嘅公司嘅。咁佢咧就叫挖角咗我去帮佢咁样啦。咁所以咧嗰阵就好似系啱啱就系开始去一个 manager 嘅 role 啦。咁咧嗰间大公司咧就系、是、大部分啲阿头咧都系啲外国人咁样啦。咁过咗去咧，咁啊当然又唔可以得失，即系又唔可以影衰我老细啦，咁啊自己又自尊心又高啦，咁所以咧就要做到好好咁啊表现俾人睇啊，咁同埋又要讲英文啦，即系譬如 present 嘅时候。 哦，哇，好难啊呢件事， 好大力啊， 好似突然间跳级咁啊，你明唔明啊？即系之前系仲未系 manager， 咁之后就系 manager 啦，咁仲要即系我公司嘅生意都好大嘅，咁我负责嗰、那个。嗰、那個area 都好大嘅，即係成個亞洲嘅某一個品牌嘅一個童裝咁樣。 哇！高級員工啊， 係啊，我好少同高層對話嘅 。你哋仲高層，你哋 冇咁冇咁。 咁因為嗰陣我老細對我好好嘅，佢就想我係可以即係喺啲大老細面前去 shine 啊咁樣啦。咁所以佢就俾我你 present 啦咁樣啦。咁你要 present 啲業績啊，咁跟住點解好啊，點解唔好啊？邊樣賣得好，邊樣賣得唔好啊？咁樣啦。咁所以就要哇，每日都要讀好多書咁樣，跟住好似上戰場咁。咁我記得每日咧，即係翻工嘅時候咧，哇，我都好似係。哇！去打仗咁嘅心態啦，跟住勁大壓力啦。咁我每日咧，翻工嗰個路途中咧，就係、是、聽住一隻歌嘅。 哦，咁我想問，嗰、那個狀態維持咗幾長時間？啱啱你講嗰種要成日 present 啊，上戰場啊咁樣。 其實維持咗兩年。 哇！你記唔記得嗰兩年中間有冇經歷過？你覺得而家諗翻起，哇！我真係好勁，我咁樣我都捱得過嘅嗰啲 moment 㗎。 其实本身我入去咧，嗰条 team 系有都好几个人嘅，跟住咧，因为公司即系嗰阵其实做 retail 就唔系咁景气咧，咁好多公司都 cut 人啦，我公司又唔例外，有 restructure 咁啦，咁佢就 cut 晒我下边啲人，同埋 cut 埋我上面个老细咯， 得翻自己一个人咯， 系啊，即系仲有一个人俾我咯。咁所以因為佢咧就知道你係下面啲嘢又識做，上面啲嘢又識做，咁所以佢就吸曬你人，跟住仲要升你職，等你走唔到咁咯。 哇！呢招高喎、 啊， 你 真係。 咁你嗰段時間你點樣 handle 自己嗰個狀態啊、情緒嗰啲？因為你兩三年都係咁樣樣、啊、喎。 是其实那时候handle 情绪是不是那么健康的那句方法就是去喝东西啊happy hour 啊即是一成的即是晚晚呢因为其实那时候当我一个人要整晒啲嘢的时候呢我就可能是九至六都是要开会的。九至六就是开会的即是跟同一国家开会或者同大老细开会啦那么夜晚才开始做嘢的。 哇！ 咁咧星期六日咧都可能要翻工嘅。 哇！ 点 happy hour 啊？咁嘅 schedule。 星期五晚 happy hour 咁咯，可能同埋每晚咧，可能我譬如九点钟放工咁样啦，跟住就会自己去一个地方，跟住嗌杯酒咁，跟住望住个海咁，跟住喺度叹气咁。 咦？你咪就系 TVB 嗰啲剧集当中嗰啲好涉友情但系内心好孤独嗰啲女主角咧？ 点解我嘅人生系咁咧？咁、 但系其实真系好坚，我真系真心觉得，因为 我谂好多香港嘅人其实都系咁嘅。 突然之间觉得我份工都几好打 。咁你去到两三年嘅时候，去到边一个即系嗰样有冇嘢发生咗啦，令到你 OK 算啦，我都系唔做啦咁啊。 其实有噶，其实因为咧佢哋 restructure 嘅时候咧，佢炒咗我一个我哋好中意嘅大老细，即系一个又好锡我嘅大老细。 系、 嗯。咁跟住我其实继续留低咧，我都系想帮佢啫嘛。 嗯。 哦。 咁所以佢炒咗佢，我就心谂你要死啦咁啊。 所有积咗两年嘅怨气一次过爆发出嚟，凝结成嗰一句啊！ 系啊，即系我个老细帮咗你做咁多嘢，你仲炒咗佢，咁你去死啦！咁我都唔做啦，咁 好坚喎， 犀利， 系一个即系女性嘅成长故事但系嗱，唔使人唔系话人人都要搞自己咁辛苦嘅咁 样，系啊，唔系嘅， 系啊，头先有听 Charlie 讲话咧，即系喺嗰两年即系好绷得好紧啊，嗰人生当中咧有一首歌系 keep 住陪住你嘅， 嗰一首系。 是啊，嗰首是无尽啊 ,Super Moment。 哦。 我每日行返公司嘅时候呢就听越搭上者无尽旅途咁囉。 好心理啦，听啲老励啲嘅歌啦。 你好似送自己上路㗎囉。 咪最要系无尽囉、啊、你咁样每日返工咁煎熬嗰个状态仲系无尽。你可唔可以听一啲有冇啲老励嗰啲嘅歌啊，即系听完之后就感觉上。 够唔够老礼啊？ 或者我恭喜你发财。 哇！ 之后就有啦，之后就有听翻啲 soothing 啲嘅歌。 系，但系呢首歌我谂而家你系咪每次听得到，你都会谂翻嗰段时间啦？系咪？ 系啊，连嗰阵吸收嘅空气我都仲记得嗰个味道系点 样。哦，真系我好明啊！即系嗰个旋律一响起咧。你就會諗起死咯！我今日要同幾多個國家開會咧，同埋要 present 幾 多個語言咧 ？When I step to this 呢個 limitless 嘅 journey 咁樣樣 啊！ 踏上者無盡旅途。 你呢個英文真係非常之好啊！攞翻出去同啲外國人 present， 佢一定明白你講咩啦。 其實嗰陣我即係中意 Super Moment 啊，跟住我仲記得咧，我喺我個monitor 嗰度咧，跟住就擺咗 Super 嘅 wallpaper 啦，跟住咧我另外一個鬼佬嘅老細咧行埋嚟，跟住佢話 who is that 咁。 咁你点介绍啊？ 跟住佢话，我就话，我中意嗰个 band 叫Super Moment 咁样啦。跟住佢就皱一皱眉，跟住佢话，I don't get it。 佢以为你想放饭啊？佢以为你肚饿啊？ 即系可能饭啊？个名系好呢个名系好奇怪咁啦。 我明 系啊。我但系多谢 Charlie 分享，呢、這个绝对系我哋香港打工仔啲血泪史咧。 系啊， 大家都一定有感觉噶啦，呢一个古仔。 大家都曾经行过呢一条无尽嘅旅程啊！ 系啊， 好希望大家都加油。 好啊，多谢你啊 ，Charlie。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与漆黑里仍然哼唱，仍然大声高唱，仍然期待世界给我鼓掌是妄想。趁现在追赶失散方向，曾怀着心底的信仰，千次万次跌伤，开始不敢回头寻觅那真相。明日那个幻想也开始不敢被雕刻成石像，踏上这无尽旅途，过去飘散消散失散花火，重燃起重燃点起鼓舞，或许到最后没有完美奖赏，最后连自己都相信，勇气不再热血结霜，开始裹足停留，开始习惯体谅，也开始不甘被倒舞的一角用剩余力气去吧。